他禁锢跟我着急了，把词儿忘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 那就下台吧。 一拉马鞭下去了 啊， 那戏就全砸了。 那怎么办呢？就这么愣着。 哎，人家有办法 啊， 人现编词儿， 现编，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啊，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。 呵， 自个儿有辙 哦。 冲我这样， 这是叫板呢。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。胡琴想着唱什么 啊？什么词儿？ 老夫马上怒气发。就这一句啊，台下立刻不喊了。 嗯， 大伙说别嚷了，别嚷了。侯喜瑞改词了，新词儿、老夫马上怒气发。这快板编得好啊。 快板什么词儿？ 叫一身三群听根牙，每日出兵一边俩，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？怒嘴鸡眼你全不哈，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。你 欣赏了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这段空城计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作品。 中跌倒，明天你好，含着